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现在呢，大家还在过年的休假当中哈，但是呢我们的医师朋友啊等等，我们的节目都是没有休息啊，都是在继续为大家服务着。比如说这几天呢，我们在除夕的时候跟大家从中医的角度上哈，跟大家聊了聊，就是说这个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啊，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说怎么来扶植正气，让身体呢更加的健壮啊。 对，就是增强免疫力。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后面有跟糖尿病人讲了讲，就是在春节期间要注意饮食哈，要控制住嘴啊。关于这方面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 对，就是如何通过食疗 对 能达到这个降血糖这个。 对， 做这个作用， 哎，控制好血糖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另外呢，我们也是针对肾啊，跟大家讲了讲怎么来护肾养肾，因为肾呢是先天之本啊，所以呢肾跟五脏六腑都是有关联的，它可以说就像贺老师说的，像一个母亲一样，如果他出问题了，他的孩子可能就会抚养不好哈，所以真的是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提到，就是整体观念保护眼睛，因为现在老年人呢有眼病的人特别多。 你看，他一方面是退行性疾病，还有一方面呢，眼睛也是这个，你如果把它当一部机器的话，它也用了那么久了，慢慢，哎，它出现很多功能的衰退，但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保健眼睛，我们得知道它这个生理状态， 对， 你就能有的放矢，就是哎。做到这个精准保健的精准，而不是哎眼睛快不行了就说的滴点眼药水啊，然后用着眼贴膜啊，或者指望着专科医院能给我们治好，不是那么回事。 对，不要救病看病，当然说在急症期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控制它哈，这是必要的。但是呢在缓和下来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考虑，比如说这个眼病是不是由什么慢性病最后呢造成的眼部的一些疾病哈，这些都是我们提醒大家的。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跟有肺病疾病的朋友哈，来聊一聊，就是如何帮助呢？对于有慢性肺病的朋友进行有效的康复。 对，就是说这个健康管理，它不同于临床治疗。比如说临床治疗，我现在出现呼吸衰竭了，我得赶回去抢救，我得切开这个气管，我得上呼吸机。再有些人咳嗽不止啊，这个白天也咳，晚上也咳，以至于咳的人都头晕，大脑都缺氧，那时候怎么去这个止咳去？还有一些人这个痰出不来，我们赶快去想办法怎么快速这个化痰，是吧？再有些人呢，就是这个换气功能，我们说间质性肺病、间质性肺纤维化出现问题后。都出现止干了，是吧？这个哎，我们赶快得通上这个氧。那今天这个节目的要点啊，肺病其实我们应该说十年来讲的非常非常之多，因为这个人群比较多。当然今天来说，城市得肺病的人群跟农村相比，它是下降了。那个农村呢，其实今天慢阻肺还是很多地区导致死亡率低这个疾病，是吧？我们讲这个，当然就肺病来说，我们说通气功能障碍、换气功能障碍。你看通气功能障碍，我们说的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阻塞性肺病啊，包括这个肺气肿，还有这个肺心病。另外我们说间质性的疾病，那就是换气阻滞。咱们把这个气 吸到肺里边，你得进血液啊。那你那个装置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肺间质，就是指那个肺泡上毛细血管壁和肺泡壁之间隔的那层膜，那个是通过肺的弥散功能，哎，氧进去，二氧化碳出来。可是你在那一块老在发炎，间质性炎症啊，有200多种。就是有些真的是先天性的， 嗯， 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抽烟，我们这个 PM2.5 这个理化这个因素，或者说我们是这个细菌感染，但是很多人就是查他上一本就有肺上的毛病，是里边那些酶的这个变化以后，把这个间质总是在那有这个炎症因子跟他捣乱，这个炎症 嗯 好不了， 那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先天的 啊，先天啊，那这个时候你怎么靠后天补充一些生物因子来弥补你这种先天这种不足，来抗炎抗纤维化，慢它就不会向前发展。 嗯， 今天我就刚才说了一下肺病这种状态啊，那我要今天给大家一个观点，就是说治疗肺病也要遵循这个整体观念，要心肺同治。 嗯 嗯，你看这个我们说胸腔啊，我们就两个器官，主要的器官，一个是我们的心脏，一个是我们这个肺脏。心肺啊，它是相连的。你看这个，我们说，心脏它是一个泵动力系统，它把这个血往全身压什么呢？压，把血里面那个氧气上送到大脑，下送到我们的脚上去。你看，上面的下面都这么远。还有一点，就是通过肝脏这个加工完这些营养物质以后，这个回到心脏，这个血把这里边的蛋白糖脂肪用到全身去，再就是我们喝的这个水啊，也是吸收以后在胃里吸收以后就进入我们这个血液，也要去循环。还有我们身体，我们说内分泌有那么多的腺体，它都分泌着这个激素，我们身体这个激素大概也有200多种，这个激素进我们人体干嘛去了？调节我们人体各种机能去了。哎，它是一个大的这个运输系统。你看为什么这两个心和肺是相连？我们说心脏两个房，左心房右心房，两个室，左心室右心室，是吧？ 嗯， 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上腔静脉下腔静脉，我们这个血啊，就是从身体跑了一圈以后回到我们这个右心房，通过三尖瓣到我们这个右心室，然后通过肺动脉瓣进入我们这个压到肺动脉里边，它进入我们这个肺循环。肺循环到那干嘛去了？装氧气去了。氧气就是说，哎，吸进去这个氧，通过这个肺间质给送到毛细血管，毛细血管汇聚成这个肺静脉，肺静脉又回到我们这个左心房，然后通过二尖瓣压到我们的左心室，再一舒张，通过主动脉给我们全身去这个运。所以你看，你治疗肺病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忽略这个心脏它的存在。 嗯， 但是你要今天说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治，那我可能就着肺脏，治肺脏，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治呼吸系统疾病，除非说，你这会儿因为呼吸系统疾病你引起这个心衰了，那他没办法，那他这会儿必须在治肺病的同时还得给你强心。那你一般来说，我治病就是单纯的肺病，我心脏还没问题的时候，我不会考虑心脏的。那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我们尤其这个老病号，我们是老年人，一定要心肺同治。 嗯， 你看，就今年冬天，我接到两个这样的问题。一个人才58岁，因为这个慢阻肺阻塞以后，他这个肺的毛细血管循环他就是阻力加大以后，那我们的肺动脉啊就会产生高压以后，肺动脉跟谁连着呢？跟我们的右心连着呢。那大家想，那里面的压力超过了正常值，那他那个右心不是负担就大了吗？ 嗯， 你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最后心脏不干了。所以这个时候一个冬天一个感冒，一感冒以后，那你就是呼吸道感染嘛。这么一感染，诶， 这个循环就不好了，右心又罢工了，哎，右心衰又来了，这个呀很麻烦很麻烦，那个综合要治疗，又是切气管，又上呼吸机，然后又得强心，又得利尿，这人还有糖尿病，还得降糖，就是到了那个器官功能整个往下走这个水平。 是的，其实呢，说到这个肺病的治疗啊，刚才张正主任也提到，像什么老慢支啊、慢阻肺啊、肺气肿啊、肺心病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可能有些人经历过的哈。当然了，在他的急症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针对他的病症的做积极的改善和治疗，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在平缓期的时候，刚才您提出了一个观念啊，就是要整体观念。因为呢，心肺相连，所以在治疗和改善缓解肺病的时候，一定不要小视了这个心脏啊， 心脏和血管， 心脏和血管，所以一定要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啊，来共同改善，会起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今天这个观念提出来，可能有些朋友是第一次听到啊，心肺相连呐。 对，其实我们养生保健也是要从局部走出来，从局部走出来以后要看整体，就是因为人本身它就是一个整体。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很大，也不是说很大，几乎啊就是全是碎片医学，各科室管各科室的那一点点病，没有一个整体观。患者，我们听众朋友也找不到一个有整体管我的这个人的这个地方。其实中医还是很人性化，它具有整体观。中医不是从碎片医学的角度去治这个人的病，它是整个调这个人的身体调状态。其实我们养生保健更应该这样。肺部有病，不仅仅要考虑肺部的问题，应该考虑心脏对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包括其他的器官，比如说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肾，对吧，对这个肺有什么影响。那么有了这个整体观以后，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肺脏的功能才能更强大。 是的，一定要有整体观啊。所以呢，我们目前呢有这个健康管理的内容，那如果大家呢想把自己的健康管理起来，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去做，没有头绪的话，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哈，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另外呢，为了增加大家这个整体观的这样的认识哈，我们也强调养生保健的重要性啊。我们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又结合我们讲座节目的内容啊，将这个时令的养生食谱啊，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以及中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吧，我们汇集成册哈，形成了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那么这个小册子啊，应该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但是由于我们这个量有限，确实是先到先得。那么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记住在春节期间打这两部电话进行免费索取啊。我们的电话是400-602-1119 400-602-1119。 听众朋友们好，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都离不开氧的存在，人体的老化过程就是一个慢性缺氧的过程。很多老年人感到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免疫力下降，其实都是慢性缺氧的表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气管、支气管及肺部疾病的发生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破坏了我们人体的供氧系统。急性缺氧直接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慢性缺氧会加速我们人体的老化，也是慢性病不容易恢复。中国医学认为，肺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宣发速降、通调水道、潮百脉，而主志节，以辅佐心脏调节气血的运行。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相互略属于肺与大肠，肺与大肠互为表里，肺与大肠在生理及病理上相互影响。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旅游到一个空气清新的大自然当中，我们就会身体轻盈，精神抖擞，精神愉悦。 我们患了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肺病住院治疗，通常医生会让我们吸氧。对于一些疾病的重症患者，治疗需要高压氧舱的介入，就会加快疾病的康复。不论是促进慢性病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养生，我们都要养好我们的供氧系统。在多年的健康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用转移因子辅佐以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制作的中药口服液，同时积极的抗组织纤维化，有助于我们加快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康复，同时对于中老年延年益寿养生、提升免疫力也具有良好的保健提升作用。 那刚才呢，张正主任啊提到一个观念哈，就是说要整体的来这个调养哈，因为心肺是相连的。那么怎么啊这个心肺相连进行共同的改善呢？ 你看一个呢，我觉得是从血管上，因为这个血管这个阻力啊，你看我们到了老年，它都有这个斑块，它都有这个堵塞。那你这个血管这个堵塞以后，谁累了？心脏累了。那倒过来说，肺当然它这个循环人也是两套装置，为了充分的这个装氧嘛，这个它是两套这个循环。那如果这块氧装的这个少，心脏就得靠加大它这个次数，就是我们跳动这个次数来弥补这个氧的这个不足。这样的话，我们慢慢心肌这个供血它又不足，病人就会出现喘呀、什么水肿啊、肺动脉高压呀这些问题。那你这个氧少了，那大家想一下，我们说如果这个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气不足了，中气不足、元气不足、真气不足、真阴不足、真阳不足等等这些辩证。为什么？那我们的免疫这个装置在缺氧的情况下，它也会下降的，是吧？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整体这一块，你在对症治疗止咳、平喘、解颈、雾化、抗炎、吸氧这些对症处理的同时，不要忘记扶正。扶正是什么？就是我们原来讲过的这个正气。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免疫系统。我们从这个呼吸道这个黏膜一直到我们这个肺内组织啊，它驻扎着大量的这个防御部队，就是说我们这个免疫这个细胞。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是跟外界进行交流，外界这些东西有好空气，有不好的空气，也就是在这样的生理特点的情况下进化过来的，是为了这个防御。所以我说对慢性肺病，你看咱们在强调健康管理的时候，一个说抗纤维化。抗纤维化很多人老听众可能也听过报告，也看过资料，他明白一点。很多新听众他很茫然，不知道是什么。其实我说了，抗纤维化里面是五个动作。哪五个动作？一个是抗炎，一个是抗氧化应激反应，一个是抗血管新生，一个是抗这个纤维化，就是增生的组织，一个是免疫调节。你对肺病的人群来说，你不把免疫调上去，我就说你感冒不起，你身体的适应能力，这一个感冒就引发的你马上就可能是住院，尤其是在这个冬季。所以如何减少感冒，这不里边我们说这个蝙蝠蛾被毛孢菌尸体，它有什么作用？它能激活这个我们淋巴细胞这个活性。活性就是中医讲这个气，气是什么？气既是构成我们人体的物质，也是描述的是一种我们的功能状态。那你的免疫细胞总是像运动员一样身强力壮，那好，有这些抗原，有这些细菌，有这些病毒进入人体后，它马上就会发挥这反应。那你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当然就是我们说是淋巴系统，吞噬系统当然是指我们这个单核吞噬细胞，就是我们的白细胞。大家一看一感冒， 白细胞数目生多是什么？那是人体为了保护反应，增加白细胞这个数量进行抗炎呢。但是你衰老以后，你的这个体液免疫它是分泌一些免疫球蛋白，什么 IgGA、IgE、IgC、IgG， 哎，这些免疫球蛋白它去干嘛去了？它去影响这种病毒，也把细胞呀，去要么作用它细胞膜，要么作用它这个复制过程。哎，这个它是一个综合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我说这个抗纤化它免疫这个调节有作用。再就是肺病的问题，就是炎症的问题，抗炎。再就是把增生组织，这不是一朝一夕增生组织，就是我们说纤维组织降解吸收，是吧？那如果在因为这个。你要综合这个调理，这是也要有经济要有跟得上的啊。那你这样如果能改善一下冠脉的血管，改善一下这个动脉这个供血，我们再加上一个这个老给大家说的这个茶色素，你这个心脏这个能力，等一个它减负就等于提高它的能力嘛，这不是就有利它的康复嘛？ 嗯，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再能就是说用转移因子、输氧口服液，我们说那个能够抗炎。这就起到刚才说那个心肺同治这个作用。 对，那实际上不仅呢要对症治疗，而且要整体的调治啊。比如说这个肺病，刚才你也提到，在改善它的同时呢，一定要兼顾的心脏啊。所以您提出了一个抗纤维化加上茶色素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抗纤维化实际上它不仅有抗炎啊，抗这个氧化啊，抗氧化哈、啊，血管新生、血管纤维化以及免疫调节等等的这样的一些 功能。它其实是五个作用， 五个作用啊。 对， 所以呢，这确实一个大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方式了。 嗯，而且听众朋友不要认为我有了心血管疾病，我有了斑块，我再有肺病，我才是抗纤维化和茶色素联合应用哈。 嗯， 其实只要您有肺病，不管您有没有斑块，您也应该养好您的心脏，养好您的心脏血管，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茶色素联合。 嗯，甚至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年冬天很多人都感冒。啊，有些人可能就不感冒，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感冒好几次，这可能跟他的这个免疫调节呢就有一定的关系了。 是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的过年睡眠呀、情绪呀、饮食啊、血液循环不通畅，都会影响到他这个我们说那个正气，就是免疫力。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养生保健啊，不管你现在是有病了还是没有病，咱们都要养生保健在先啊。好了，那如果大家对于抗纤维化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春节期间我们的两部咨询电话呢是400-602-1119，400-602-1119。 听众朋友们好，慢性肺部呼吸系统疾病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呼吸道的通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慢阻肺及肺心病。另一类疾病是呼吸的换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肺部细菌感染、间质性肺部疾病、间质性肺纤维化及尘肺、稀肺等慢性职业病。不论哪一类疾病，主要的临床症状为患者反复的咳嗽和大量的白色或黄色的泡沫痰、胸部憋闷、喘息，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痛苦不堪。如果不加以控制，任其发展，后期会产生并发症，一个感冒就会导致患者住院治疗，最后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目前的临床治疗用药原则主要为对症治疗，有止咳药、解痉药、平喘药、化痰药、抗生素及糖皮质激素的应用。针对慢性肺部疾病，其主要发病机制是反复的发生炎症，后期影响呼吸功能的主要原因为支气管及换气的肺间质产生的组织纤维化。作为慢性肺病患者，一方面要积极的用药控制症状，减少痛苦，提升生活质量，通过合理的保健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对抗感冒和慢性炎症的发生，同时也需要积极的抗小气道